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100章，地狱来客。滋啦滋啦，便利店的日光灯不停地闪烁着，在光与暗的交错中，却见傀儡亡灵周身的黑雾开始慢慢融化玻璃，而那只傀儡般的惨白面具也随着化去的玻璃探进了青鱼两人面前的落地窗里面。啊！惊恐的尖叫爆发在便利店之中，只见那原本在收银台后玩手机的店员脸色铁青地盯着窗外的傀儡亡灵，白眼一翻，吓晕了过去。而与此同时，店里的灯光轰然熄灭，随着阵阵阴冷的笑声，那只傀儡亡灵终于破窗而入，朝着青羽和周文涛呼啸而去。哐啷一声，凛冽的风刃夹杂着极具腐蚀性的黑雾，将窗边的长条桌瞬间劈成两半，掀起的巨大气流使得货架倒下一片。只是原本坐在窗边的青羽和周文涛此时早已闪身躲过袭击，冲出了便利店。一击不成，那傀儡亡灵立即一转身，像是盯上了两人似的，无视了晕倒在不远处的店员，径直朝着青羽和周文涛再次追了出去。他追过来了。周文涛转头一看，发现身后那恐怖的玩意儿竟然不依不饶，顿时也吓得不轻。不过他多少也算是见识过妖怪的人，倒也没有像店员那样吓晕过去，只是眼看着那傀儡亡灵越追越近，两人被抓到似乎只是时间问题。再这样下去不行。青羽眉间一皱，脚下一个急停，只见一把金色长鞭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了他的手中。九曲蛇脚，随着青羽伸手挥舞，一道金光如灵活的巨蟒一般冲向追至面前的傀儡亡灵，瞬间绞上了对方的身体，紧接着便顺势将其狠狠地砸向地面。砰的一声，沉闷的碎响伴随着飞溅的石头和尘土纷纷而起，只见小巷的地面瞬间被砸出了一个大坑。只是如此程度的袭击，对那傀儡亡灵似乎并不起作用，很快他便挣脱长鞭，再次卷土重来。可恶，看来得叫增援了。青羽轻咬着牙关，伸手按下了衣袋中暗藏的发信器，同时口中开始念念有词。只是还没等他来得及放出式神，却见那傀儡亡灵像是故意要阻止他一般，张口就对青羽喷出一团黑雾。青羽见状不得不终止施法，连忙闪身朝一旁躲了过去。傀儡亡灵不是只会凭本能攻击的吗？可是这只傀儡的攻击明显有章法，难道说……青羽像是想到了什么，猛地转过头看向不远处的茶馆，却正好发现与周武会面的那名男子正匆匆跑出茶馆，奔向不远处一辆预备好的轿车，似乎准备逃窜而去。而那个业务则早已趁乱提前离开了现场。混蛋，休想逃！见到好不容易逮到的重要证人就要逃走，青羽一下子急了，分心之下动作也出现了些许的停顿，而那傀儡亡灵则好像是看准了一般，以一个刁钻的角度朝着青羽猛地冲了过去。滋啦一声，柏油地面在黑雾的腐蚀下顿时凹陷，并冒起一团团青烟。 惊魂未定的星宇撑起身，看了眼身后那块被腐蚀的地面，又抬头望向扑倒在他身上护着他的这个年轻男人，青色的眼眸微微一动，映入他眼帘的是周文涛那紧张而又关切的脸。 星宇，你没事吧？ 见到星宇盯着自己发愣，周文涛顿时有些手足无措，生怕星宇受了伤。而如此熟悉的情形，让星宇不由想起了当初那座山中古墓里所发生的那一幕。这个看上去手无缚鸡之力的男人，又一次在最危急的关头舍身救了他一命。 我没事。 星宇强压下心中的悸动，连忙试图从地上爬起，但此时伴随着阵阵刺耳的嘶吼，那恐怖的怪物袭击又一次呼啸而来。剑影流光，就在那傀儡亡灵即将接触星宇两人之时，只见一团银色光剑呈暴雨梨花之势从天而降，在傀儡亡灵的厉声惨叫之中，周文涛看到一个眼熟的白发男子出现在了两人面前。 凌渊， 一见到这名手持银色长剑的男子，周文涛顿时像见到了救星似的，而凌渊却是连头都没回，抬手往边上一指，急声说道： 这里交给我，你们快去追那家伙。 周文涛顺着指示转头一看，正瞧见那名重要的证人男子已钻入了准备好的轿车，朝着右侧岔路疾驶而去。青雨神色一凛，而此时周文涛也似乎看出了青雨的焦急，随即毫不迟疑地拉着青雨奔向不远处的一辆轿车，那正是周文涛之前来此的座驾。 我带你去追他，快上车。 焦急之下，青雨也没有再说什么，甚至顾不上深究凌渊出现在此的原因。两人上了车后便追着男子的轿车冲了出去，现场便只留下凌渊与那只咆哮的傀儡亡灵。 凌玉达果然盯上了一家，哼，如果能借他们的手阻止业务倒也不是坏事，只是…… 凌渊呢喃着，将视线从青羽离去的方向收回，转头再次看向那只在银色法术中挣扎的傀儡亡灵。透过对方那碎去的一角的骷髅面具，他看到了一张眼熟的脸庞，而这张脸庞正属于昨晚已经死在他面前的那只蟹药。 昨晚刚被烧成了灰，今天就异化成了傀儡亡灵，并出现在了地界。这种事就凭那个业务根本不可能做到。 凌渊说着抬头看向前方的茶馆三楼，只见一个妖艳的女子正站在窗口淡然地俯视着她，仅剩一枚的红宝石耳坠掩藏在对方的长发中闪烁不定。 哼，你总算肯出现了。 凌渊注视着那名女子淡蓝的瞳孔慢慢开口： 你以为我看不出昨晚烧死那只蜥妖的是谁的法术吗？ 凌泉。 哎呀呀，你就是用这种态度对待你的亲姐姐吗？凌渊。 被称为凌泉的妖娆女子红唇轻启，微微一笑： 从阴山一直坠到这里，还真是个执着的弟弟呢。 当年你违反族规滥杀无辜，连累天狗一族遭受妖神府的惩罚，事到如今又在人间四处制造祸端，你到底想干什么？ 凌渊怒喝道： 我想干什么？哼，我想要的不过是族人们能有一天堂堂正正地驰骋地界，而不是伪装身份隐藏于世 被所谓妖神府这种无能的组织所束缚。 林泉冷笑道， 哼，天狗一族曾作为妖界大族，如今却日渐式微，地界的资源被那些愚蠢的人类所占据，而这一切全部都源于当年妖神府和灵玉台地界的所谓和平协议。 你难道想破坏妖神两界的协议？ 凌渊惊讶道， 你疯了吧？你难道忘了那场战争差点毁了地界吗？ 哼，地界的秩序早该改变了，你认为妖类中有这样想法的就只有我一个吗？ 凌泉说道， 长久以来人类越发贪婪，为了掠夺资源不择手段，妖族内部不满的声音与日俱增，而我所做的不过是这种不满的一种体现罢了。 所以你为了体现你的不满不惜牺牲其他妖族吗？ 凌渊指着前方那只傀儡亡灵说道， 剥夺妖类魂魄，控制傀儡亡灵，甚至把傀儡亡灵带到地界，我并不认为你独自能做到这些，你背后的到底是谁？ 哼，知道的越多对你以及你的身边的人越危险哦，我亲爱的弟弟。 凌泉嘴角一勾，双手抱肘，淡定地俯视着凌渊， 当初就是因为你突然来到叶家，对叶薇说了不该说的，才让我不得已出手灭了他，如今你心甘情愿当他儿子的保镖，不也是因为心中的愧疚吗？难道说你还想把他儿子也坑了？ 我绝不会让你伤害到叶寒。 凌渊沉着嗓子再次抽出了腰间的长剑， 不管在背后指使你的是什么样的存在，我发誓一定会阻止你。 行啊，那就来试试吧。不过我要提醒你啊，我既然有本事从幽冥界放出这只傀儡亡灵，就有本事放出更多只，你真的阻止得过来吗？ 凌泉轻笑着朝着某个方向瞥了一眼，凌渊顿时意识到什么，脸色陡然一变，但还没等他来得及做什么，却听远处传来砰的一声爆响，爆炸的方向赫然便是青羽等人追逐而去的方向。 糟了， 凌渊大醒，而此时周围一阵狂风四起，一道道蓝色焰火突然如流星一般窜入雨幕，在傀儡亡灵周围瞬间筑起一道火墙。待到凌渊破开火焰冲上前之时，却发现那只傀儡亡灵竟有如人间蒸发，不仅如此，连带着凌泉的身影也已彻底消失，只剩下阴森森的冷笑回荡在雨夜之中。冰冷的雨滴淅淅沥沥，伴随着爆炸后的浓烟盘桓在这条无人的小路。周文涛沉默地站在青羽的身边，深吸了一口气，随即抬头望向前方那团被烈焰所包裹的汽车残骸。 怎么会这样？ 青羽绝望地看着这辆载着唯一证人的汽车在爆炸中化为废墟，但更令他难以置信的是出现在汽车残骸前方那冒着黑气的巨大空间裂口。 一个，两个，三个， 伴随着凄厉的嘶吼，一张张如地狱来客般的惨白骷髅面具出现在了漆黑的裂缝之中，有哭有笑，有哀有怒，就那么密密麻麻地簇拥着，将脸齐齐对向了青羽和周文涛。